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8集《掉马大戏》，乔生疯了。下。医院，今天秦冉来得早，宁威跟穆莹都还没有来。他去找了一趟陈淑兰的主治医生后，没有直接回病房，而是找了一个卫生间，摸了摸兜里，没有找出来一根烟，他就靠在门上出神，眼睛能够看到红衣。好半晌后，他才拧开水龙头洗了一把脸，再抬起头，依旧是以往那种漫不经心又有些纨绔的样，眸里看得出刺意。他看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，瞧不出什么异样，才去看陈淑兰。秦冉到病房的时候，陈淑兰的状态好像还不错，往日里苍白的脸有了血色。 冉冉，你来得刚好。 陈淑兰朝秦冉招手，笑道： 你看。 说着，他把手中的东西给秦冉看。什么？秦冉凑过去看了一眼，是一张音乐会的门票，贵宾席的。 魏大师寄过来的两张门票，他想让我们俩去看他的音乐会。 陈淑兰的语气很好。 哎呀，我是去不了了，你可以找人陪你一起去。 秦冉没有拿，他有些服气地说道。他怎么还没死心啊？外面传来了说话声，是宁威、穆莹跟宁晴。陈淑兰没说什么，直接把票塞到秦冉的手心。 妈，你们在干什么啊？ 宁威当先进来，他的脚最近好多了，不注意看的话，注意不到他走路的差别。 给冉冉一样东西。 陈淑兰靠回了床头，又有气无力地说道。 哦。 穆莹点点头，她知道陈淑兰有一堆不舍得扔掉的废物，没在意。宁晴跟陈淑兰说了几句话，从头到尾秦冉就在一边削苹果，没有看宁晴一眼。陈淑兰的余光扫过两人的状况，只是低了低头喝水，没说什么。僵持了好久，宁晴才从包里拿出一张票。 冉冉，这是你妹妹从京城寄过来的门票，她就寄了两张，一张给我，一张特地给你的。 秦冉依旧削苹果，她低着头翘着二郎腿，似乎没有看到。宁晴抿了抿唇， 这场音乐会大师云集，看音乐会的都是京城的高门大户，她小姑托人拿到这些票的。 秦宇寄这张票很好猜，不就是急着在秦冉面前彰显吗？穆莹听着宁晴的话，目光就忍不住往那张票上瞟。秦冉削完了苹果，觉得有点烦。 外婆，我下午去看人打游戏，就先走了。 宁晴看着他的背影。 冉冉，机会难得。 陈淑兰闭眼不说话。下午 OST 的表演赛正式开始，没有站票，只有座位票，因为不足一千人，排队进场的人没有那么多。秦冉从12点开始就被陆兆颖催促着赶紧来，程俊对这个不感兴趣，开车将两人送到这边。 注意点，到时候人肯定很多。 他手搭在方向盘上，侧了侧头，垂眸对副驾驶上的秦冉开口道： 别跟着他乱跑，安全重要。 放心。秦冉低头解安全带，眼稍稍地眯着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下车，陆兆颖催他赶紧走，等陈俊的车开走后，他才啧了一声。 俊爷曾经也是这游戏的迷弟呢，他当时要是打职业，现在肯定比杨神火。不过他那人没什么恒心，做什么都半途而废。 嗯。两人排着队， 秦冉扣上了自己的鸭舌帽，将帽檐压低，嗯了一声，没有回答。两人坐在 A 区第五排，陆兆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了二排的十分显眼的几个少年。 哎，那不是你同学吗？ 陆兆颖认识乔生，他啧了一声。 你这几个同学啊，后台不小啊，怎么会有票？ 说到一半，陆兆颖又噤声了。他想起了孟欣然，皱了皱眉，不再说话。秦冉倒没有在意，他压低了鸭舌帽，拿出手机开始玩小游戏。这回的表演赛是云光财团安排的互动，季后赛几个战队一起。杨飞一上台就被导播来了个特写，几乎无瑕疵的脸放大在荧幕上。现场女粉极为疯狂，男粉也不甘示弱。每场比赛挤进半个多小时的时间，今天有三场比赛。第一局，杨飞拿出了女娲，现场又是一阵疯狂的尖叫。 女娲，杨神的成名战啊！ 陆兆颖摸了摸手臂，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。 你知道女娲吗？我们东亚赛区出现的第一张神级卡牌，当时多少电竞王国嘲笑我们没有神牌，然后没几天杨神比赛就拿出来了。 第二局杨飞拿了伏羲，现场更加疯狂。 我现在除了生死局很少会看到杨神拿这三张神牌了。 陆兆颖在一边激动地给秦冉解释。第三局杨飞拿了瑶，现场都在沸腾。三张神牌 OST 的招牌杀招，所有战队都惧怕的神牌，赛场上都很难见的，如今在一场表演赛上见了个齐全，这就是一场视觉盛宴呢。秦冉就面无表情地看着陆兆颖。 算了，你不知道也正常，三张神牌很难见的，我连神牌碎片都没有。 打完三场后是访谈时间。 今天现场粉丝很激动，观众也知道 OST 的神牌很难见到，今天是不是尽兴了？ 主持人例行问了几个问题后，就开始抽粉丝的问题。他拿着一张卡片，看到问题，笑了。 这位叫少年归期的网友问，杨神有没有最喜欢合作的电竞职业选手？ 杨飞顿了顿，他没有戴鸭舌帽，一张脸在聚光灯下湛然若神。半晌后，听到他清朗的声音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 有。” 观众里有人在喊易记名。 那请问是男选手还是女选手？ 主持人就笑道。杨飞抬了抬眼眸，那双眼睛在镜头底下显得很黑，又停了两三秒，他笑了笑：“ 女的。” 全场叫易记名的声音顿了顿，然后轰的一下炸开。九州有女性职业选手本来就少，尤其 OST 战队直到现在只出了一个孟欣然。导播费了好大的劲从 B 区把孟欣然找出来，还特地给了他一个特写镜头。秦然很清楚地听到了陆兆颖说了一声靠。一班的三个男生也震惊地看向孟欣然。 孟同学你好厉害啊，你听到没有，杨神待会儿还要去找你。 坐在孟欣然前后的人都忍不住回头看他。孟欣然显然也有些愣，他坐得很直，毕竟年纪不大，纵使再成熟再有规矩，在这聚光灯下被人点名，他手也忍不住地抖着，嘴角的笑容掩饰不住。 我也不清楚。 他的脸微微红着，心脏跳得很快。 我跟杨神没说过几次话的。 表演赛结束，外围先走，然后到 B 区跟 A 区。乔生一眼就看到了秦冉跟陆兆颖两人，兴冲冲地带着他的一帮兄弟过来。他看了一眼陆兆颖，表情略微收敛。陆兆颖倒是非常和气地跟他们打招呼。 哟，几位都挺厉害啊。 二排的票都能弄到。乔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只是十分卑微地低头说： 不敢不敢。 徐瑶光看着秦冉跟陆兆颖有些诧异，但是没有说什么。双方都觉得对方的态度十分奇怪。孟欣然跟他身边的三个男生都没走，陪在孟欣然身边，要等着杨飞来找他。秦冉这一行人路过他们的时候，乔生那几个男生都忍不住看孟欣然的方向。孟欣然这会儿倒是大发慈悲地看了秦冉他们一眼，意味不明地笑笑，似乎觉得跟他们计较有些不符合身份，然后就移开了目光，抬了抬下巴，挺高傲的。乔生有点想骂人，秦冉把帽子扣在了头上，压低声音说，我去上厕所。 行，我们等你。 乔生摆摆手，其他人恭恭敬敬地说道。 冉姐小心。 秦冉走了没有两分钟，乔生摸了摸鼻子。 我也想上厕所。 其他几个人都在关注孟欣然那边的情况，没有理他。乔生叹了一声，就把应援帽戴上去找厕所了。这个点上厕所的人少，静悄悄的，男女厕所都很安静，没有人。等他上完厕所出来，听到厕所走廊上有人说话的声音，微微压低的清朗嗓音有些耳熟。乔生擦了手就出来，一抬头就看到对面站在走廊上的两个人。男生穿着 OST 的战服，乔生听到他的声音说， 秦深，易继明也想见你。 乔生疯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